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PCH 的 Podcast， 我是节目主持人 Perry。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先来稍微做个自我介绍。我目前本身是一个业余翻译，偶尔会分享一些我的作品在我的皮克邦网站上面。那喜欢我的创作跟文字的朋友，也可以到皮克邦网站上面去帮我按赞跟分享哦，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谢谢。好的，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那些你不能不知道的泰勒斯歌曲。那因为 Taylor 本身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手，我其实已经当他的粉丝至少6到7年左右了，所以对他也可以算是非常了若指掌哦。那我们就先来谈论一下 Taylor 在几个月前发行的两张专辑，以及他未来的行程规划。那他这几个月发行的这一对姐妹专辑分别是 Folklore 美丽传说以及 Evermore 恒久传说。这一对姐妹专辑都是惊喜发行，也就是在发行的前一天， Taylor 才透过社群媒体来发文说他即将发行新专辑，就像2015年艾黛尔在发行25岁专辑的时候是一样的行销手法哦。那在4月9号 Taylor 即将发行 Fearless Taylor's Version， 这张专辑是他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 Fearless 的重新录制版本。这次的专辑除了6首过去未收录的单曲之外，还有加码收录《情人节快乐》电影原声带的歌曲 Today Was a Fairy Tale。这首歌曲是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的电影原声带歌曲之一。那之后会有电影原声带的特辑，也会再稍微介绍一下这首歌。那在3月15号，今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的话 ，Taylor 也会确认是演唱嘉宾之一。究竟 Folklore 这次能够抱回几格莱美奖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喽。那这次确认演出的嘉宾，除了 Taylor 之外，还有 BTS、防弹少年团以及 HYNE 海木乐团。那也请喜欢 Taylor 和这些歌手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次的演出了哦。那我们现在节目就开始来介绍第一首歌曲 The Best Day， 完美的一天。这首歌是泰勒斯写给妈妈 Andrea 的作品哦，他在收录在第二张录音室专辑 Fearless 里面。泰勒斯接受 CMT 广播电台受访时，他提到他在圣诞夕的前夕，他觉得他需要给妈妈一个圣诞礼物。他想说，哎，那我可以怎么做呢？那他当然就是用他最厉害的手法写歌。不过他觉得写歌还不够，于是他在家里面找到一些他小时候的影集或者影带，他小时候被拍起来的影带，大概3岁到5岁左右。然后他把这些影片跟他的音档合在一起，剪辑成了一张影片，作为给妈妈的圣诞礼物。他全程都保密到家，连爸爸、弟弟跟妈妈全部都不知道，被蒙在鼓里。所以你会记得 Bridge 里面有一段，他提到说 There's a videotape I found from back when I was 3，就是关于他3岁时候的录影带。那提到圣诞节那一天， Andrea 在看影片的时候，他其实在影片的前半段都不知道，其实后面的影就是唱歌的声音其实是 Taylor 的声音，直到他后半段他觉得说，哎，好像不太对，这好像是新歌，就被感动到哭了。这也是为什么 Andrea 在日后都没有办法在泰勒斯的演唱会上面直接听到这首歌，一直到在2018年 Reputation 的 Stadium Tour 里面，泰勒斯才敢在母亲节公开唱这首歌给他听。因为 Taylor 自己本身唱这首歌的时候，他自己也会感动到落泪哦。那我们稍微谈一下歌词。第二段歌词里他提到 Taylor 在13岁的时候他被同学排挤，那同学其实都没办法接纳他，他自己本身也是很难过，于是他哭着回家去找妈妈。那妈妈就当然是很关心孩子嘛，于是 Andrea 就载他到家里附近的一些商圈去做 window shopping， 或者是稍微看看一下，走走逛逛，直到 Taylor 心情好了才载他回家。我觉得这段就是母爱，因为我觉得能够跟这种歌词做情感连结，多半都是因为说自己曾经也会有那种多多少少被排挤的过去吧。 所以我很能感同身受 Taylor 那时候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他只有办法回家去找妈妈，也没有人可以诉苦。我也觉得说，能有妈妈这样能够倾听你说话的人，其实是非常可靠、依赖的。这也是为什么 Taylor 会跟妈妈 Andrea 这么好的原因。他们在Reputation 没有得到四大项提名的时候，或者是 Taylor 被 Kanye 抹黑的时候，其实都会分享这些心事。然后 Andrea 也很能感同身受，也会为自己的女儿哭泣。我觉得这种母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也很谢谢 Andrea 能够给我们 Taylor 这么棒的歌手，谢谢。然后我最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是 "I know you were on my side even when I was wrong"。这句歌词的话，就是妈妈 Andrea 其实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会相信自己的女儿，不会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或者是不对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能够站在自己女儿立场去想她能够做什么事情，其实是。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能可贵的，这种我觉得算是一种无惧的爱，另类的无惧的爱吧。好的，那我们来介绍第二首歌曲《Mine》我的。这首歌曲收录在第三张录音室专辑《Speak Now》爱的告白。那这张专辑本身是泰勒斯自己一个人担纲词曲制作人的部分。那这首歌曲也是这次节目里唯一的一张单曲哦。我个人认为这首歌曲是泰勒斯所谓的乡村时期最棒的一首歌。好的，那在2010年，Taylor 接受雅虎专访的时候，他提到这首歌是写给一个他几乎不认识，却准备好跟他共度余生的男孩。那这位男孩到底是谁呢？于是大家就回想到2010年加拿大男演员 Cory Monteith。Cory Monteith 的话本身是。曾经在2009年加入了影集《欢乐合唱团》的演出，这部影集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私房影集之一。那 Corey 本身的话，比较悲剧性的一点是在2013年的时候，他因为药物过量而导致他死亡，也是令人不生唏嘘的部分。那在 Corey 死掉的时候，Taylor 就在社群媒体上面发文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因为他心碎了，他心碎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我觉得说，虽然最终两个人没有到交往成为男女朋友的地步，不过他们能够至少这么关心跟支持彼此的事业，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重要。毕竟在业界里面，你觉得其实你能够相信的人不多，或者是能够交到这样真心的朋友也不多。Corey 跟 Taylor 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那 Taylor 本身也是非常支持 Corey 的演艺事业。好的，那这首歌曲还要提到一点，就是他在过去，泰勒因为音档外泄缘故，他不得不在提前2周发行。这也是为什么泰勒斯后面的歌曲能够做到这么滴水不漏，因为就是不愿意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我们就反观女神卡卡 Lady Gaga，她的《Chromatica》专辑的话，其实是在几周前就已经被放出在网络上。那这点的话，我们就日后再提。Mine 的 MV 找到英国男演员 Toby Hemingway 来助阵，那这张 MV 也得到了2011年的乡村音乐录影带奖。这首歌里面有最喜欢的歌词是 "You made a rebel of a careless man's careful daughter"，家庭破碎的女孩找到救赎。我觉得，因为毕竟泰勒斯也是算是一个家庭破碎的女孩。他身处在，因为爸爸跟妈妈其实算是为了孩子才不打算离婚的。那泰勒斯本身也是能够理解到这样父母这样的行为是为了他们好，不过这样真的是为了自己孩子好吗？我觉得这个真的有待商榷。好，那第三首歌是《All Too Well》，爱太清晰。这首歌曲收录在第四张录音室专辑《Red》红色里面。那《红色》这张专辑也是被他称为是一张真正的分手专辑。这首歌是传说中的 Track Five 之一。讲到 Track Five，就不得不提到泰勒斯曾经说过，Track Five 是每一张 每一张专辑里面 track five 都是他最真情流露、最深层，把自己最深层的痛给扒出来给大家看的一首歌曲。我觉得爱有多清晰，痛就有多清晰。这首歌是写给英国男演员 Jake Gyllenhaal。那讲到这首歌，就不得不提到歌词里面提到的 The Scarf。那这条围巾的话是 Taylor 在歌词里面提到，他把自己的围巾留在了姐姐 Maggie 的家中。然后日后 Maggie 在接受主持人 Andy Cohen 受访的时候，他就提到，他其实不晓得这条围巾的存在，他甚至连这条围巾是不是真的在他家里面都不知道，他自己也没想过要找过。那 Andy Cohen 笑说，那如果你找到的话，你其实可以把它拿去 eBay 拍卖。或者是带去一些俱乐部穿给大家看，Maggie 自己也笑得蛮夸张的。这首歌不得不提到的地方就是，原曲长度至少长达20分钟，那这次重新录制的版本则是会有10分钟。这首歌会让粉丝这么喜欢，原因其实有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泰勒把自己那些感情里面，这4个月的感情里面那些细项或小事，他全部都记在眼里。他记得好清楚，所以他叫这首歌曲叫《All Too Well》。那这些小事聚在一起，就表示他的痛跟那些伤感有多深。然后提到一下，泰勒斯在21岁生日的时候，Jake 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然后连电话都没有打，或者是跟朋友说他可能不会出席，也没有。在双方亲朋好友都在的情况下，Taylor 就这样一直等着 Jake，他最后也是没有出现，隔天才急着打电话跟 Taylor 道歉。这个时候 Taylor 就已经知道说，糟糕，我不能再跟这个人继续交往下去，他自己心里就有个底了。于是最后当 Jake 提出分手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太大的意外。不过在分手隔天，Jake 又急忙打电话给了 Taylor，他说他想要挽回这段感情，然后英国腔说 "I still love you" 这种鬼话。但 Taylor 也是没有相信他了，于是 Taylor 就挂上电话，然后就没有打算要复合的意思。这段对话也是泰勒斯的歌曲《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的创作灵感哦。我们现在进到第四首歌曲《Death by a Thousand Cuts》，凌虐致死，这是环球音乐的翻译。那我本身是比较喜欢这个翻译，《千刀万剐》。这首歌曲收录在第七张专辑《Lover》里面。这也是专辑里面唯一的分手歌曲。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是在 iHeartRadio 被主持人 Elvis Duran 受访的时候，他提到他看 Netflix 的原创电影《Someone Great》的时候边哭，然后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Taylor 表示他开始幻想，要是这些剧情能够发生在我日常的话，会是怎么样的情况？他沉淀了一周之后，他找来朋友 Jake Antonoff。进去录音室里面开始创作这首歌曲。Taylor 本身在 Ellen DeGeneres 的节目里面受访的时候，他也提到说，《Someone Great》是目前他最喜欢的电影哦。那讲一下，稍微讲一下《Someone Great》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关于一位女孩 Jenny 和她交往9年的男友分手之后，她决定和两位好朋友出游疗伤的故事。Taylor 认为，Jenny 必须得和男友分手。即使在内心里面，其实是很爱他的，但是他又不能不如此。但是这反而不是因为这个男方是一个超级大混蛋，而是因为两个人之间早已渐行渐远。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How to Be Single》，单身啪啪啪。那这部电影的话，在一开始，女主角 Alice 也是跟男友 Josh 表示说，她必须要沉淀一下，去找一下所谓的自己到底是谁。他想要做一些自己从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如说像是攀登大峡谷，或者是参加厨艺课跟搏击课。我会觉得说，能够在感情里面能够找到自我，其实非常困难的。有时候你爱着爱着，就忘记自己究竟到底是谁了。那就像《Friends》里面第三季，你还记得 Rachel 曾经跟 Ross 说："我们需要 I need to take a break from you。"就是他必须得要暂时断绝这段感情，必须，因为他其实，Rachel 其实也不晓得自己究竟到底是谁，或者是自己能够成就什么事情。他想要了解一下自己能耐到底有多大，或者是想要了解一下自己究竟想要做什么事情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好的，回到电影《Someone Great》， 电影女主角兼编导 Jennifer Caitlin Rodriguez 听到这首歌创作灵感之后，还在推特表达对泰勒的感激与赞赏。这首歌的 Bridge My Heart, My Hips, My Body, My Love。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因为 Taylor 有点像 rap 一样唱出来，但是他又可以具细迷讲出他自己哪里被伤害过，也不能说算是被伤害，毕竟就只是想要找到自己真实的自我，或者是怀念吧。我觉得算是一种怀念过去，当时在一起的时候，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爱的感觉。其实还有一段我很喜欢的歌词，他说 "I ask the traffic lights if I'll be alright, they say I don't know。"这种隐喻的手法，他说他问红绿灯，他自己能不能好过，红绿灯告诉他说我也不晓得。听到这段歌词的时候，我突然脑中会闪过一段红绿灯，从红灯变绿灯，或者是从绿灯变红灯的过程。红灯、绿灯，绿灯是通行，红灯是禁止前行。感觉就像是你进到绿灯的时候，哦，感觉我人生又可以再更进一步；但是在红灯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又停滞下来，不能前进。这段歌词其实是给我蛮大的感触，就像是你在人生中总是那些你觉得该前进，自己却停滞不前的那种，停滞不前的那种感慨吧。对，我个人是觉得说感触蛮深的。然后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现场录音，现场版本就是在巴黎演唱会 Spotify 里面可以找得到。那我在之后也会放在我的连结里面。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稍微提一下第五首歌曲《Illicit Affairs》，不法恋情。我自己是翻译叫不法恋情，不过台湾环球是叫非法关系。这首歌曲收录在第七张录音室专辑《Folklore》里面。泰勒斯首度在专辑里面把自己幻化成一种小三的角色。那这个角色的话，他提到说，他把自己想象成是一种不太合理的感情里面的第三者，也可以说算是一大的突破吧。我其实很喜欢这种在泰勒斯能够把自己幻化成这种小三的角色写出来的歌曲，像《Evermore》里面的 Ivy。跟这首歌曲《Illicit Affairs》，或者是其实都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那泰勒斯提到，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他觉得说，这位女子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对，也知道自己心里面某个地方已经死去了，或者是明白说自己其实没有办法已经在相信深爱的对方，或者是不相信他说的话是真是假。但是却无法停止自己去渴望对方的存在。我觉得这首歌曲不是为了第三者而辩解，而是我觉得故事都是有两面性的。你不能说哦，他是小三就可以全盘说、全盘否定说他就是他的不对。当然，他是也是有不对的地方，介入人家的感情，其实就道德伦理来说的话，其实还是会有那些偏颇的不对。我记得在看《孤味》的时候，阿嬷秀英在和小孙女介绍蔡阿姨是谁的时候，她也说过，秀英也说过，她只是另一个被你阿公骗过的傻女人。蔡阿姨也是会有自己那种内心觉得自己不对，想要纠正却又无法停止自己去深爱对方那种感觉。那秀英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再挽回这段感情了，于是她决定放手。在电影里面的时候，她也让蔡阿姨做打尾。那这一段的话，其实是我非常感动的部分。讲到美剧的话，很多影集里面都会提到所谓的三角关系，像是《Grey's Anatomy》或者是《Gossip Girl》。哦，《Gossip Girl》比较复杂，就是它算是多角关系。不过，你在看《Grey's Anatomy》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女主角 Grey 她其实不能算她错，她只是也是无可救药的爱上了 Derek。不过原配的话，当然在她的角度里面，当然看就是小三的不对，永远都是小三的不对。毕竟介入人家的感情就是第三者，也就是所谓的错误的一方。不过在 Meredith 不晓得的情况下就爱上了对方，其实这样也不能说算是他错。我觉得就是故事真的是 两面性，你真的需要了解两面的故事之后，你才可以评判说究竟是谁孰对孰错。听到这首歌《Elysian Affair》的时候，我就会想到《Sex and the City》欲望城市里面，在第三季的时候，Carrie、Big 还有 Natasha 他们这样的三角关系。其实那时候 Natasha 跟 Big 已经结婚了，不过大人物后来还是一直跟凯莉偷情。那凯莉那个时候其实是跟 Aiden 在交往的哦，那 Aiden 本身其实也是被蒙在鼓里。最后 Carrie 因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还是告诉了 Aiden，Aiden 在当场就跟他分手了，导致 Carrie 最后是两头空。那这次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因为他的 Bridge 那一段他说 "Don't call me kid, don't call me baby"，这段的时候，因为 Babe 跟 Kid 都是大人物经常叫 Carrie 的台词，可是每次他这样叫他的时候，凯莉心里有一块会软化。他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大人物却能装作无所谓。跟他偷情的时候，却能表现说自己其实是不爱 Natasha，或者是他嘴上说只爱 Carrie，真的是？难道他心里真的是这样想吗？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 Big 本身是一个情感非常复杂的人，那 Carrie 本身也是自己被他牵着鼻子走。其实这也由不得他，毕竟就是自己爱上了，也没有办法抉择自己究竟该做什么是对的。我自己本身最喜欢的歌曲其实是后面几张专辑的 Track Ten，像是《Lover》里面的《Death by a Thousand Cuts》，跟《Folklore》现在提到的《Illicit Affairs》，跟《Evermore》里面的《Ivy》常春藤。这三首歌曲就是我很非非常喜欢的 Track Ten，不过前面的 Track Ten 反而我都没有非常的喜欢。我觉得在心中的话，Track Five 的程度，就是大家粉丝心目中的 Track Five 程度，会跟我自己本身的 Track Ten 程度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节目也即将迈向尾声，不晓得前面几首介绍的歌曲有没有符合大家的品味哦？那我们现在最后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收录在第九张录音室专辑《Evermore》恒久传说的歌曲《Champagne Problems》。这首歌的翻译叫做《两难》。这是环球唱片的翻译，我自己的翻译是庸人自扰。那这首歌如果直接翻译的意思的话，就是香槟烦恼，Champagne 香槟比较偏向于是有钱人能够负担得起的奢侈品。那奢侈品的话，自然就是有钱人的烦恼。不过在这首歌里面，Taylor 赋予了这首歌词有更加不同深度的意义。那这首歌的作词人是分别是 Taylor 还有他的现任男友 Joe Alwyn。不过他在这两张姐妹专辑里面，他的笔名都叫做 William Bowery。那在迪士尼 Plus 的 Long Pond Period Session 里面，那 Taylor 就直接介绍 William Bowery 其实是男友 Joe Alwyn。好的，那前面之所以为什么会说这首歌拥有非常深度的意义，事实上是因为这首歌其实是跟精神疾病相关的歌曲哦。如果你仔细听歌词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这首歌是一首分手歌。那这也能够代表说，Taylor 跟男友 Joe Alwyn 他们其实感情已经深厚到能够有办法一起写分手歌，或者是感到会不自在之类的。那这首歌主要是在写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孩跟男友分手后，希望她能够找到真正适合她的女孩，跟她在一起。那这首歌事实上也算是蛮心碎、蛮悲伤的一首歌。歌词描述一位从来没有考虑过婚姻这件事的女孩，一直到男孩单膝下跪向她求婚，她才开始认真考虑到这件事。那最后，他给男孩的回应是：“不，我不想跟你结婚。”仔细听歌词，你就会发现到里面有非常巨大的反差。在第一段，Taylor 唱 "I dropped your hand while dancing"，在最后一段的时候，他在改唱是 "Hold your hand while dancing"。最后一段的话是希望希望男孩找到真正适合他的对象，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慢舞的时候，女孩紧紧牵着男孩的手，不要再松手。或者是在求婚的时候甩开他的手，独自让他一个人站在舞池中央。我个人认为，故事中的女主角是真的希望男孩能够得到幸福，同时也能找到真正适合他的对象。尤其是最后一段 outro，他再唱一次 "You won't remember all my champagne problems"， 你再无法想起我带给你的那些烦恼，那些心碎的烦恼。我在听的时候，感觉像是女孩对自己喃喃自语这么说。她希望男孩已经释怀，同时也祝福她，在一个不适合她的人的地方。精神疾病在现代其实是相当普遍，其实需要有世人去重视的疾病。那歌手 Lady Gaga 在去年发行的专辑《Chromatica》里面收录歌曲《911》，事实上就是在谈论她精神疾病方面的问题。那 Taylor 的好友 Halsey 在同年发行的专辑《Manic》狂恋，也是在公开她狂躁症的病情哦。精神疾病在老一辈的人的观念里面，他们都会认为说这是现代的小孩才会有的疾病，那事实上绝对不是。还记得80年代的影星张国荣，还有90年代已逝的奥斯卡男配角奖演员希斯莱杰吗？这两位事实上都是深受精神疾病所苦的影星哦。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说他们是因为入戏太深无法走出才会选择自杀一途，或许是有关联的。不过我认为，个人认为更合理的解释，事实上会是他们比较像是有精神疾病方面的问题。事实上，精神疾病是有办法治疗的。精神疾病跟疯子绝对没有一定的关联。大家可能会认为，只要有精神疾病，就等于跟路上的疯子可以画上等号。但事实上绝对不是如此。精神疾病其实是你脑中的物质，脑中分泌的物质不平衡所导致的疾病。那其实是有办法治疗的，那只是普遍社会大众的既定印象，还有那些综艺节目的主持人给的错误观念，才会导致大家不去重视它，甚至是对它给予错误的观念。事实上，你只要跟身边的朋友谈论这件事情，不要害怕，其实是有办法改善这样的情况的哦。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害怕精神疾病方面的疾患，也希望大家不要再污名化这些族群。他们都跟你我一样是正常人，只是脑袋生病了而已。希望大家能够给予这些族群应该有的协助。好的，那今天的节目也进到了尾声，我也要稍微做个收尾。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6首泰勒斯你不能不知道的歌曲。这几首歌曲的连结会放在自己的首页里面，那希望大家也可以点开去稍微收听这些歌曲哦。然后最后要推广一下我的个人网站，里面有收录我刚才所分享的歌曲 Champagne Problems 的翻译。网站连接是 impch.pixnet.com， 那这个连接我也会放在我的首页，如果各位观众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击去收看哦。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那欢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